freestyle。自由是，要 insert come on。我要你站在我的街头，手里拿着啤酒，感受节奏，给你我的 freestyle， 享受着自由，你接不接受？我无所谓，说的太累，这阳光把我麻醉，让我说的太多是生活该怎么过。他们说音乐不能变成你的工作，你需要买身西装，需要学会假装，需要钞票来满足你的欲望。你的方向不是我的希望，让我太失望。我有自己的梦想，钱不代表力量，也不能带上天堂，因为真的太脏了，不像我的说唱，让我再幻想里飞，在梦里追，而不是你嘴里的利益。我天生叛逆，总是有问题，没有权利，社会把我抛弃了，但是还在一直不停努力，为了梦想能实现，把现实改变。我相信那一天会来到我的眼前，但是时间一年又一年飞快在流逝，只有我们的坚持永远不会停止。我的词，为了不让这个感觉在北京消失，变成一个历史，而不是一张剪碎的纸。我的词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都曾经被这感觉感动过。太多的抱怨，太多的厌倦，太多的人的态度是随缘，所以说是说唱选择了我，让我毫不犹豫地握紧手中的麦克，扮演我的角色，站在角落里不再沉默，让我的声音从空气中穿过，提醒你千万别模糊了对错，兼顾着你每次给自己的承诺。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freestyle， 不能去思考，不能总是想要得到，但谁不需要回报，谁能毫无缘故地去帮助，谁在贪污着我们辛苦的付出。我们自己心里清楚，我们需要的是尊重，而不是被利用。你根本不会懂，因为我们彼此想要的也不同。这个世界像杆秤，我们站在秤的两边，寻找各自的平衡，于是有了理由和借口。尽管太多人不会接受，我还会继续往下走，没有尽头，没有出口，只有站在街头，你才会有这种感受。我们给它取个名字，叫做自由。